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12月29号，2022年最后一个周报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commit 期零日目 系啦， 我本来以为一日嘅， 但我睇起，咦，唔系、啊，今日好似今年好似31号、啊。 因为我记忆中咧，以前系有段时间，因为佢大灰日搞咧，俾人屌捻到开花咧，佢后屘系避开大灰日搞噶嘛。但系而家两日你都要大灰日搞，即系30、31号啊。咁我一路都以为系29、30嘅。 我都以为系啊。 如果佢避大灰日嘅话，咁啊结果诶望清楚，诶唔系，屌啊，成个争少少就去咗台场噶啦。唔系早咗好过迟咗嘅，早咗大不了就扑空啫，迟咗就好弯料，即系我唔记得啦吓。 好啦， 咁啊，先系啦。 咁讲首先开咗咧，就提早嘅分信，因为我都知道噶啦，每年嘅1月1号咧，都系成班艺人嘅分信爆发期，即系博你咧，啲人唔得闲报佢咁样。但今年有人提早咗嘅，就系 Main 姐，咁就宣布咗结婚，咁就同个吉他手结婚嘅，咁就好罕有地唔系一般人。 算系相关啦。咁 系啦。 但系我第一个身上，我第一个反应系，因为啲人都话啊，佢都差唔多系时候噶啦，跟住我谂。佢原來後生過，我記得我當年我都錯愕過一次嘅，而家又再錯愕過一次啦。 阿明姐36啦，佢都唔其實好後生嘅36啊，我喺而家嘅標準嚟講係真係算後生嘅。咁我佢 只係佢後生過我有啲意外啫，即係 你老，你認老啦，你都要認老噶啦。 已經去到嗰啲咧，現在一線活躍嘅人已經係後生過你一輩一輪啦，唔係後生過你咁簡單，後生過你一輪啊。嘅年代咧， 好早啦！而家活躍嘅藝人，全部都做得我仔嗰啲咁啊，慣曬啦，阿叔嗰年代 啊，咁啊新翻啦， 新翻啊！首先就係劉麗龍啦，嗱呢個係驚訝嚟嘅，但係係同小林家嗰條龍係冇關係嘅， 即係好似應該係第一次針揾驚訝嚟去做動畫化嘅，因為驚訝嚟之前其實好多時都係要麼就自己嚟，要麼就係揾嗰啲唔係好出名嘅，咁佢分方面佢自己改啊嘛。但系揾主流作品去，算系主流啦，都叫作品去改编。 肯接主流作品，肯接John嘅作品嚟，其实有啲意外嘅， 即系比较少见咯。 咁睇暂时睇落 OK 嘅，至少睇落去嗰个 style 系，我会几适合嘅，惊讶嚟改编嘅呢啲嘢。 日常系嗰啲作品咯， 系啦。咁跟住咧，呢个咧就系其实广播剧嚟嘅，就动美动画化，就系偶像系Idol Master 就 Soft of the Iris。 系嘛？你等我讲啦，系唔系广播嘅？呢个系一个特番嚟嘅新年、哦，因为新年嗰个礼拜系特番嚟噶嘛、哦，全部都系唔会有正常嘅番组噶嘛。咁、佢就包咗 Tokyo MX 入边6个钟头，新年嘅6个钟头都几黄金嘅时间嚟嘅，大佬。 即系 新年好似18点啊，我唔记得个实际时日，总之夜晚。 即系同每年嘅圣诞节一月，每年嘅大厨节晚一样， 类似啦。 飞猪都包场咁 样。系啊，咁佢包咗6个钟头，其中咧有1个钟头系啲声优喺度吹水啊嗰啲嘢，有5个钟头系乜嘢咧？学完 iMaster 大概先系只 game 嚟噶嘛，即系 game 入边有故事噶嘛，佢将入边嘅故事剪辑成一个完整嘅故事线。佢个名应该有条。Isis 啊，应该咁调啊 ，Iris 啊，嗰个团体就系、是主角三人组嗰个团体嚟嘅，系讲佢哋嘅故事，就系入边 game 入边嗰个故事剪辑出嚟改编，唔系动画，唔算系动画化啦，因为都系同一嚿嘢，你甚至可以理解成一种集片嚟。佢系攞5个钟头去搞呢咁嘅嘢，5个钟头基本上系整一季新番。之前都计过啦，13话去头去尾，唔计 open ending 嘅话，13话就4.5个钟头。你5个钟头基本上就真系等于一季新番，成季新番一次过车晒俾你，仲要放喺一元旦嘅黄金时段，几等本下噶。咁啊，当然啦，因为今年嘅学员 MyMask 嗰边非卵上之红，基本上其他 title 全部靠边站。 哦，今年佢IMA 系嘅新宠咯。 啊，亦都因为佢要咁样剪辑啦吓，因为 game 入边嗰阵时咧，铺跳晒你嚟噶嘛，冇声噶嘛，所以佢而家播出嚟动画就要揾人啦，就要揾人配铺跳晒啦。 咦，揾人咧，那个声优就系新右树，简单佢就系玛莎，跟住从突然间咧一堆玛莎嘅力他就突然间涌现出嚟啦。 我喺海外都即系只系知啫，我嚟到之后系真系见到所有 ACG 嘅地方。如果是 IMA 的话 ,99% 都是学员 IMA, 剩下那些真是放靠边放少少的意思。 即系我先头咁前日先啱啱去完同个丰岛县啊嗰、那个嗰边合作个、那个温泉。嗱、嗯，虽然大部分人其实都唔系冲住合作去，系我呢啲咁嘅人先因为有合作先去。大佬嗰度个消费真系唔系我个唔系我个咩嚟嘅。咁啊呢啲小事啦吓，咁啊有机会再俾大家睇下啦。咁总之佢。嗯整个咁特别嘅 special 出嚟，因为我原本以为佢会正常咁动画化，可能佢觉得咁样会划算啲咯。第一 3D 嗰啲动画嗰啲嘢啊，喺做 game 先做晒噶啦嘛。咁、你如果要讲一样嘅故事嘅话，你冇必要再用手再画一次噶嘛。系对电脑画又好咩都好啦，总之你再画一次，未必效果更加好，但你花多咗更加多钱。咁你当初花大钱去搞嘅 3D 嗰嚿又浪费咗。咁可能系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嗰啲唔玩斋睇嘅故事嗰啲，你知呢类手游，基本上个游戏都系我妈机嚟噶嘛，即系主要睇故事噶嘛，咁样啦。 咁就呢、這个就大家就几马莎嚟睇啦。好啦，跟住咧就讲声优方面咧，之前讲过嘅， 上个礼拜好似提过一下嘅，但系而家就讲清楚多啲啦。 最佳咧就咁、是，君曹咧就下年月咧就秋天就再全真电视动画化就 reboot 嘅，今次系就重点就系声优全部更换。咁有啲人就话点解要换？但系跟住有人计计，喂唔掂、啊，大佬主要声优全部50以外噶咯，甚至谂下阿 George 71啦，今年已经 本来 Kilolo 已经系。 廿几年前啦， 揾啲大牌声优，佢哋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当年已经有翻咁上下。当然嗰时系对佢哋当打啦。咁廿几年之后，咁你而家佢哋已经系又未到退休，但系如果你仲想搞落去嘅话，即系如果你话哦呢、這个 special 净系搞一次嘅，咁你可以揾翻旧嘅，即系电影版咁样做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仲想长长久久做落去，我估肯定佢哋系会想咁做嘅。咁你就要换人噶啦，你唔可以长期啦。 George 啊，草美人啲全部都草美人都六十啦 ，George 71，跟住小英啊、月子啊，做边嗰啲咧就全部都50几啦。咁你计条数，喂，随时分钟又出现咗咩换声优就，唉，无谓啦。 唔止啊，仲就系你仲请唔请到佢哋咁高强度嘅配音啊？肯定系连翻，唔系连翻嚟，系长期翻咁一路怼落去噶、 啊。个个礼拜拍、啊，大佬，所以。 是啊， 换声优啦，可以接受嘅呢样嘢，我系可以理解嘅，即系呢种情况下。 可惜还可惜咯，即系你真系觉得好可惜，你咪睇剧场版咯，剧场版仲系旧声优咁样啦。 系啊，就系啊，剧场版最旧声优嘅，放心。 嗯， 好啦，跟住 仲有一个漫画相关嘅，你话小岛阿 Kira， 即系马哈拉巴个作者， 又系平均每个每年都有一次，就系、是、你仲生存噶嗰只， 唔系每年一次，佢喺12月19号出咗个 chat。跟住佢话呢个系世界最迟嘅2025年新年嘅推文，点解？喂，大佬，我真系冇见过12月去讲新年快乐噶，佢唔系早咗十几日，佢系迟咗12个月，而且佢再前一个推系2021年嘅事，即系佢做原作嗰套漫画完嗰阵时候，之后佢失咗踪5年，呢、这个失踪人口嚟噶。五年之后，佢同你讲个生存确认，即系佢话啊，我上次用 Twitter 嗰阵时，仲系 Twitter， 仲系叫做 Twitter 喎。喺度讲啲咁嘅嘢，即系不过佢生存报告就佢仲健在就还好咯，吓，即系都系嗰句，我真系好 Q 惊佢会喺我哋最开头去攞嚟讲嘅，大佬，即系佢个身体真系。 咁啊，因为系我依唔识佢嘅人都知道佢身体一向都唔好嘅。 都有一句，如果你见到个人喺 Twitter 度无啦啦消失咗，通常就两个原因，要么就系上我哋最前面嗰个嘅原因，要么就系佢喺人生入边揾到比 Twitter 更加好嘅地方，即系退啦，简单嘅讲。 但通常都好难嘅，通常后者都好难。 佢嘅情况，我觉得可能佢系去咗唔知边度深山养病啊。 因为根据我哋嘅咁多年经验就咩？所谓退 Twitter 潮咧，突然退完之后咧，唔使好耐，我翻翻嚟嗰种。 阵间讲啦。 好啦，跟住咧，本个礼拜咧最大事就系《Fate Grand Order》终于第二部圆满结束啦，系圆满啦，真系结束噶。咁第三部就唔知啊。总之就第二部就顺利结束啦。 嗱，我周围啲 friend 全部都系讲紧，佢系咪真结束噶？会唔会又整多个？ 扎嗱，我 整多个我妈机俾你噶。 嗱，作为玩完 ending 之后，个 ending 系收得好靓嘅 ending 系。完美收 ending， 只要点开翻就唔另一个问题啦。但至少个 ending 我好满意。首先就系19上个礼拜开始咁一路喺度打，咁咧就廿二号开始就土伐战啦，冲上船土伐战，咁就成班平民土伐， 打咗四五日到，终于就清日通咗船，即系有嗰啲咧疯狂地狂龙啊咁样，然后佢最后睇完 ending 大团圆结局，系得好开心嘅，即系唔系开心啊，系好舒服啊 ending 系，你觉得系收得好靓嗰只啊，亦都好典型嘅蘑菇嗰只咯 ，Boys Meets Girl 咯，因为蘑菇其实系好钟情呢种王道地嘅组合嘅，所以我最后 ending 系用翻男嘅主角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中嗱吴川桥啦，喺前半段咧，阿关于阿所长个故仔为开桥，或者成个佢其实呢度咧，之前咧喺中央嚟之前咧，大家好担心就系、是、之前个医实验体嘅个伏笔未收啦，跟住个故仔未收啦，跟住佢最后全部收晒，但系收个嘅方法就系、是、蘑菇你真系冇人性嘅、啊，你咁个桥谂出嚟嘅，跟住有人吐槽佢就系、是、菌类点会有人性嘅啫，不嬲都系咁噶啦。逢亲系啲主，佢有约主角，佢有约女角嘅习惯，未必系女主角，但约女角情况系好严重嘅，即系佢嗰只啲冇血冇泪嘅情况嚟嘅。咁今次亦都唔意外，而去最后佢嗰个 ending 亦都俾咗个叫做救赎我哋，所以系收得好嘅，我系好满意嘅。即系作为一个 FGO 玩咗十年嘅玩家，至于10月31号嘅大除夕有冇咩新嘢，暂时未知，但系咧至少我肯定就系未收嘅，即系呢个 project， 因为。你而家收咗做得了嘅大佬，咁搵钱 project， 同埋 可能咯， 可能咯， 即系撑在系佢点样去延续嘅啫，系唔系开第三章？ 系啦， 定系点样可以再继续延续佢？ 只有蘑菇讲法就话，我想分批时间去写月魔法使之夜二啊，月姬啊，非 extra 嘅 reboot 咁样。根据而作为一个留跟开盈月嘅我嚟讲嘅睇法。FGO 佢本身都唔系写得多啦 ，FGO 佢呢十年喺第二章第二部佢写咗，其实唔计嗰啲纯粹系自己手痕写嘅活 event， 即系例如水月活动嘅 event 啦，主线 event 系写 2.6、2.7， 跟住系中章系咁多啦，即系主线其实佢写嘅唔多嘅啦，佢就写头头尾尾执同埋执咯，即系叫做咩？佢俾个大要你。跟住个大要，跟住咧改，跟住发编写剧本嗰几位咧就跟住佢嗰个嘅主线大纲去写。 咁理论上就算唔系佢写，佢都要做监修嘅，总之佢走唔开啦，会变成 系咯。但系佢唔会写得多嘅，其实佢自己写已经写得唔系多噶啦。佢肯写嘅话，佢只要佢压得住佢唔写嘅话，因为根据我嘅经验就系佢2.5咁写，同佢写咗10本轻小说嘅份量，咁心理解啦，咁否法。但总之咧，就今次而家咧等下大除夕晚究竟会有咩新意啊？同埋就算有第三章都唔会咁快事嘅，起码等半年。以上次一第一部结束同第二部之间，起码半年至一年，佢拖出噶佢咁先同你用啲古灵精怪嘅嘢啊，咩序章啊、K 卡嘢拖你一年半载，跟住再开新章噶。 我觉得佢应该系会咁样做咯，即系有啲似啲长篇同长篇之间摄啲短篇落去休息一下先咁样啊。 同埋你都准备下新章噶啦， 因为主线佢就算话唔系佢写，佢毕竟要做啲 监修啊、 设定啊、监修啊嗰啲嘢，佢都系走唔开。但系如果系啲外传啊剩嗰啲，佢真系可以放手唔管噶嘛。 咁就唔系同埋佢手上嗰四个编剧啊。东出啊，英井咁，东出英井嗰几个其实 O K 嘅，虽然佢各有啲问题，但系至少佢写啲嘢都叫做以盈月嘅标准嚟讲，可能唔收货。但系如果你一摆埋其他手游，甚至其一般轻小说作家嚟搵佢两个超班嘅，三个佢几个都系， 反正唔会搞恶嗰只 game 就已经得啦，老老实实 啊，唔计星空啊，星空佢基本上唔交稿，星空扑街，因为大家、因为而家我仲记得佢当年嗰、那个嚟当年嚟保持嘅星星空， 好啦，系 好啦，唔讲唔抽佢翻啲黑历史啦，好啦，打冤论讲下打冤论破， 唔觉买咗1000万只，呢啲真系咪食当三番？系列总加埋啊， 系咯，佢低成本制作嚟啫嘛，当年系一只，但系估唔到唔觉买咁多，又动画化又乜又物。 先唔讲成本啦，佢最少佢只 game 本身系一种比较小众嘅，虽然佢有动画化又成，又好似好多人识咁，但系真正有玩嘅人，其实你听清楚唔系多噶咋，佢系所有作品加埋竟然可以去到1000万， 有啲真系几意外啊！ 我有少啲有啲意外啊，当然你知佢有好多 Q 多版本嘅，你如果系 fans 嘅只只买齐嘅，都其实你都贡献咗唔少噶啦，即系我个 fan 应该贡献咗入边嘅30-40只啦， 我一只都未玩过，打完波。我知道佢，但系我唔一直冇玩过嘅。 咁啊，所以都值得恭喜嘅，就系、是。 好啦，跟住咧就讲埋啦，就系人龙系列啦。 咁咧就知其他系呢个小消息嚟嘅。咁人龙咧就输咗佢人龙三，咁咧就搞咗个大家好熟悉嘅恶搞广告，就系嗰啲咧，你话你个睇广告啲咧， 左右拣啊， 一行行扫扫扫射嗰啲咁嘅广告，依我哋做几认真嘅，令佢个肺。 通常咧，即系如果你认真地做嘅话咧，你会发现个压力其实系好 Q 高嘅，因为佢你睇嗰啲广告做到好捻智障咁啊。如果你正常唔智障地操作嘅话咧，真系太过容易，所以佢真系要做成 game 嘅话咧，系几困难啊。虽然我觉得人龙呢边就恶搞为主，就应该唔会太过有呢个味嘅。我之前其实几年玩过类似咁嘅 game， 真系攞命啊！佢对你嘅操作难度要求系非常之高嘅，咁先可以做到成个有难度嘅游戏啊！因为咁，不过人龙主要就系恶搞嚟嘅，应该系。 OK 啦，呢个就期待佢啦。跟住咧就轮到，哇！几耐成 Rainbow Six 啊？ UB 就成日提佢啦，但系 Rainbow Six 咧，正常你唔提佢又自可，一提都系冇乜好事噶啦。因为呢啲长玩长有嘅游戏咧，就算你点样更新啊，成都唔会上新闻。但系点样嗱出咗事就会上新闻啦。 上新闻就冇好嘢。 简单讲就系佢俾人 hack 咗，然后个 hacker 喺度大杀币，系咁送点数。即系我重申咗一次，我哋 online game 系你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喺 online game 入边，但凡关到官方嘅钱。即系你用钱买嘅嘢相关嘅情况系最严重的一个情况，佢仲要系直接系将啲钱系排四围乱咁咁排，亦都四围乱咁咁锁，总之就系入去捣蛋啦。咁当然啦，理所当然地一定系回索啦，你唔可能有任何非回索嘅方法噶啦，老老实实。 实噶啦，呢啲嘢就 咁啊，佢个要回索咗咯，咁啊都系嗰句你 UB 个薯仔出嘅 server， 即系而家先俾人 hack， 已经算系咁噶啦，老老实实。即系咁啊，总之佢而家应该已经系回复翻噶啦，咁啊当然回索咗啦。咁虽然呢个 server 回索都好合理啦，即系跟虽然有人耗时之徒走去计喺佢派咗嘅钱入边啊，如果真系用真金白银买嘅话咧，价值几多咧？339兆美金。 跟住咧就讲下。圣诞节嘅几套必睇动画，其中一套《School Days》每年必播一次嘅， 每年都一定要喺圣诞， 即系佢同0801一样，系每年圣诞节大家一定要睇噶啦。 仲有情人节，专系播呢咁嘅嘢嘅。 圣诞节，圣诞节两大动画啊嘛，《School Days》同埋0801啊嘛。 咁啊，今次另一个有嗰啲新有啲新意咧，就系佢同嗰套《神机 Project》嗰套嘢只 game 仲未接嘅咩？我知道未，但系。即是之前我哋好似新聞好多年前嘅新聞有提过嘅。当年提就係因为入面啲佢啱啱出啦嘛啲女角全部都系最难抽嘅 SS， 係好似 SSR 定 UR， 唔记得咗啦。最难抽嘅角色反而调返转系另一个场面嚟嘅。即系变成呢个 NTR 神机嘅称号嘛。咁而家突然间你同佢讲同 School Day 合作。 伊藤城转生。 最点系佢卖点仲要唔系佢入面个女角喎。佢卖点系伊藤城喎。你都可以想象咗系发生咩事啦。 伊藤城转生。 咁啊，阿自走炮嚟到呢度，当然我估佢应该唔会搞咁多相关嘅嘢嘅，大家喜闻乐见嗰啲，某啲人喜闻乐见啦，啲咩牛乜嘢嗰啲啦吓，咁睇下佢点样玩咯吓。我唯一惊讶就系只 game 原来仲未接，即系 DM 都未台，其实只转得好捻快， 算好嘢噶。讲真，挨到咁耐喺呢个年头，只 game 一手游可以挨到一段时间，其实算好嘢噶啦。 点讲 ？DM 入边嘅呢啲咁嘅手游咧，有几只真系好长青嘅。断年计嘅，但系除咗个机制之外咧，基本上系换画咁换嘅，换得好密嘅，一年半载，即系未到有啲手游天尊三个月就收皮嗰啲，但系好多都系一年半载呢一两年就换噶啦，因为赚完就走啦嘛。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另一个圣诞相关嘅咧，就系圣诞先嚟冧 server， 唔通你个天都唔中意我 ？Stream 又唔系 Stream， 好似越好多古灵精怪嘢喎，近排。 咁啊，佢就喺圣诞嗰阵时嚟连线以上，虽然只系八个钟头，但系就系最关键嗰八个钟头。即系如果你系圣诞节要打机嘅人，咁啊，即系你又冇人约你，自己又冇对象，你自己匿喺屋企自闭打机噶啦。你同我讲断线，虽然都系嗰句，你一个合格独卵咧，你唔应该就系得 Steam 嘅。即系虽然其他平台好似都有连带地俾佢受到佢嘅影响嘅，咁啊。即不过就不是真的单是连线不稳，应该要么就是太多黏烂文了，去了其他地方搞他不稳，又或者是他 出问题，应该就可能系个平台俾人攻击啊之类嘅嘢，咁佢同平台嗰啲咪一齐打嘢咯。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唔少啦，呢个相对比较冇咁大规模嘅。 系最近好，最近 stream 好似古灵精怪嘢特别多，系我错讲、 好似年年都系咁多噶啦，即、就、系、是、我哋报新闻常客嚟嘅，基本上就 唔系。 嗱，咁啊，另一个咧就催文嚟啊，呢、這个算系就系咧Cyberpunk 2077。动画总监亦都系Cyberpunk 2嘅创意总监，就佢系做动画嗰边，但系佢就又喺 Blue Sky 嗰边去回应人哋，就回应一个都几多人讲嘅传闻，即系要讲翻多啲少少技术性嘅背景先啦。一般呢啲大型场景啊，非常大嘅场景，你唔可能将所有嘅资料。主要是指贴图嗰啲嘢啦，全部塞晒落去你个 display 入边嘅。如果唔系，你多 VRAM 都唔够嘅。你知 VRAM 贵人呢个白金噶嘛？咁正常嚟讲咧，系会用动态载入嘅方式。咁喺一啲比较麻烦嘅场景入边咧，即系截然不同啊，成个场景好截然不同嗰啲咧，好多时咧都会另一啲用一啲好黑嘅画面，或者系电梯之类嘅细场景，又或者一个过渡房间之类嘅地方，首先卸载咗你入之前嗰度嗰扎嘢，然后你喺中间期间你搭电梯又好，行隧道又好，嗰阵时咧将新嗰个场景啊，即将你要进入嘅场景全部载入翻。用呢个去偷时间，令你觉得好似无缝衔接，唔使一入去就黑画面 loading 咁。以前系咁样噶嘛，近年已经好多啲大开放世界啊，嗰啲大场景都会咁样用呢个方法嘅。咁佢就为个制作组抱不平，就系话大佬，虽然我哋有用到电梯，但我哋唔系攞嚟做到读取画面嘅。如果我哋要做嘅话，完全可以做到唔需要咁样做，只系个场景真系需要个电梯。佢要讲翻呢样嘢，就系因为的确前者即系攞嚟偷嚟读资料嘅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嘅情况，应该已经系一啲比较熟少少游戏嘅人都识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就系因为太常见咁嘅情况，变成就系佢都用电梯。佢要用电梯嘅时候，俾人以为系咁样。佢话我哋嘅引擎天下无敌，点会因为咁样少少嘅嘢就需要去咁样咁嘅偷鸡咧？因为理论上的确可以咁样做到嘅，即系点讲？理论上真系可以唔需要用咁样去偷入资料，一样可以用过渡式。因为理论上太远嘅场景啊，其实你唔需要载入晒噶嘛，你可以用动态载入嘅情况做得好嘅话，系唔需要电梯啊、隧道啊呢啲咁嘅嘢。咁、佢就话我哋个引擎咁卵劲，梗系唔需要啲乜嘢啦。咁样去澄清翻，几有趣啊！即系同啲游戏制作相关，所以攞出嚟讲下啦。咁样 跟住 即系都轮到 D 就啲啊，又系老麦啦。即系我觉得老麦真系不断提供新花样嘅。今次老麦就咩？同 DQ 合作 Dragon Quest 就搞 Dragon Quest 汉堡包。当其实咪又系即系同其实同之前嗰啲乜嘢联动一样，就纯粹只不过咩啊？搵几种唔同汉堡包，跟住加个花，加个名落去咁样做宣传啫， 安个名俾佢咁啊，然后个包本身其实都系佢将各种料咁样黐埋一齐，东炒炒炒，因为麦记系咁样噶嘛。 但系就系几个人嘅，今次有 DQ， 因为同 DQ 联动俾一个人嘅，即系另一个联动就系尹声优，即系反串声优，即系男声优配女角嗰啲咁嘅嘢就唔讲啦，呢、这个就比较特别啲嘅，因为算搞得几大嘅，佢又拍特专用广告啊，有专用片啊，古灵精怪嘢。年尾搞呢个，即系嗱，我唔知，因为佢仲佢仲好似揾咗6846嘅一支濑尾空做宣传嘅，系一个几算系几落本嘅啦。呢、这个今次咁又喺日本就应该试下啦，你睇下有冇见到啦，见到就。 虽然 DQ 就唔系我杯茶，但系佢个新包我有些少兴趣咯，老老实实。 嗱真不过好老实啦，我可能我自己唔惯啦，我觉得日本嘅老麦嘅汉堡包系冇香港咁好味。 我对上一次在香港食物的是2017年的事 ,OK? 算了你就太气了又。我即是在日本，因为日本其实老麦是我讲麻麻地的包。日本的老麦是最好吃就是它的甜品。 怎么样如果你讲日本的快餐店，我向来都是洛特拜的啦。即是洛特利亚。 洛特利亚完全没有关系 的题外话。札幌站那间很多年的洛特利亚执了粒啦。又少个可以插电的地方。执物理插电啦。因为呢个 Tanya 通常佢有火嘅地方俾插电嘅，咁又少插电地方啦。好啦，嗱之前咧喺 off 嘅时咧就问过每日问我有冇系 animation 嘅，咁我就未去嘅。 我正式可以将佢重新叫翻做拆船了。 系啦，咁九二算。 好啱噶，而家回率系一去到五算噶啦，大佬，即系佢接近打个 double 啊。 一 CN 92蚊，哇！ 咪话咯，九二算。 差唔多 double。 九二算咯。 而家啱我琴日先睇完四九几。 咪咁唔同，咁一来就系你过海关 key 卡嘢呢样嘢，你计埋条数，我 总之简单讲贵捻个水货佬 系啦，水货你 讲完噶啦。 但我觉得虽然贵，但未知去到好离谱被捕嘅。咁我预讲真就你预咗，即系你悭翻时间，悭翻网上订 key 卡嘢，即系佢古灵精怪嘢嘅计埋条数，其实方便程度咧抵条数抵翻嘅。虽然我唔买， 咪即系我上个礼拜先讲完咯。我喺台北见到支中医嘅，我都系唔得，我要等引到过嚟先。差个价钱差一倍啊，大佬！台北都系差唔多呢个价，四九算啊嘛，都系同现汇率差接近一倍，即系都几恐怖下嘅。咁啊，不过就总之就话俾大家听，探子回报嘅嘢啦。如果你又系知仲未去或者有兴趣嘅，我就提一提你啦。虽然大家都预咗噶啦， 预咗啦呢啲嘢。咁你系个去其实即系我好似据我所知，香港喺其他嗰间吉林 base 嘅都系唔平噶啦，不如咗嘅啦呢样嘢又。 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啦，即系或者咁样比啦，佢贵过三联啊。喂，嗱 ，OK， 你自己同自己比啦，都系你拆船本人啦，即系你都系 animator 啦，一个授权，一个纸嚟嘅，你授权嗰个仲平过你啊，大佬。虽然嗰个都唔平，但系冇你咁接近 double 啊嘛。我唔知系因为而家个 yen。特别平，因为调翻转啦。如果你同十几年前我讲，我拆船啲系九二算，香港拆船九二算，几抵喎。如果系当年同我讲啊，我会觉得几抵噶。 就系当年七算啊，当年十二三算嘅，当年 九算啊。当年我仲去日本嗰阵时啊，九算啊，即系咁佢九二算赚得咁多，咁咪算系咁咯。即系但系而家唔系啊嘛。不过算啦，再硬啦，佢都唔会改噶啦，拆船系咁噶啦。佢所有海外店都系咁样嘅策略嘅，因为。总之你买外卖买唔买紧，基本上都系咁样噶啦。 系咯，好啦，跟住咧就系、 是、都系跟进啦， 又系啲不可抗事件啦。咁咧，雪松 Mario 咧就即系上海站取消咗，咁佢改战福冈，咁福冈大胜利啦。 即系 嗱，讲起啦，虽然香港嘅C3而家延期啦，而家延期几时唔知啦。即系我成日都唔去嗰个动漫展，佢咁多年去过一次咁大把。 即系变成应该就系因为佢牵涉到香港政府。被不可抗力的可能性比较多， 因为始终你在会展咁嘅大场搞嘅活动嘅话咧，香港政府系有权系可以施压啫嘛。如果你话细场嘅，咁你就出嚟唔涨啦。但大场嘅话，政府施压其实好容易啫嘛。你会展啊， 会展贸发局噶嘛， 机场都难啲， 机场 系啊，机场都难啲，但系会展 唔系机场咪机管局噶，应该系机管局噶，唔系肯定啊。 但机管比较会好啲，但 都是政府部门冇噶，佢要施压一样都系咩？而家紧跟中央啊嘛，仲要零咗物又做零多物少啊嘛，应该即系嗨到政府边，政府有佢嘅影响力嗰部分就几难噶啦。但系普通细嘅演唱会嗰啲咪照搞咯，而且大呢啲大 event 咧显难啊，你真系想避都冇得避，你想静静鸡自己静静地赢都难啊嘛。 嗱、嗯。咁又食都有對香港搞嘅，咁就係連團嘅作咗木琴子，咁咧就二月頭咧就會嚟香港搞 fan meeting 啦，即係同甩輝有關第三位啦。之前就郭凡愛啦，跟住小公有生，而家輪到作咗木琴子啦，咁啊第三位，咁後屘佢陸續有嚟嘅，因為香港呢啲細嘅 fan meeting 咧，基本上佢就唔喐你嘅。都系惯例噶啦， 即系香港唔喐啦，应该咁讲啦，而且就会变成就系你喺香港搞，有唔少嘅中国嗰边都可以落嚟搞，去搵你啊嘛。 啊，佢嗰个 app 啊，定系嗰个 app 啊，系摆明句话就招呼大陆客嘅，不过算啦，呢个就唔讲佢啦。总之就系香港订到就唔理佢啦。好啦，跟住又系啲咩？唉，一路吐嘢啦，又系啲啲小粉红嘅。 讲完小粉红相关，我哋要讲小粉绿了，即系。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听过了，没听过就不要紧了，总之就是一个我没听过的漫画家，因为是 BL 漫画来的，好像重要是不是18禁，我不是很清楚，真的不熟，不是扮不熟，真不熟今次。那然后他就是出中文版，那他没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中文，他有法文版和韩文版的，那他出的时候呢就手多了，我觉得这个有少少手多的，就是他会跟他说、中文版点点点点点，法文版点点点点，韩文版点点点点点，有啲发售时间啊嗰啲嘢啦，咁好死唔死呢就係佢喺前面加咗国旗，咁法文版加法国国旗啦，好正常啦，咁韩文版加南韩国旗啦，都好正常啦。问题就係中国语版佢前面加咗个系五星红旗，咁但係实际上嗰个中国语版其实系指台湾版，佢仲要去将会去台湾嗰边做签书会嗰啲嘢，咁然后啲都是玻璃心的啦，小粉绿就炸了，佢话：，你唔好辱我哋啊，乜乜七七嗰个剩， 即我唔知佢哋嘅认知入面係點樣。喺、嗯、我认知嘅日本人入面呢，基本上係唔太管你即中国台湾呢啲嘢，就算好撚近都好。 佢其实唔冇兴趣㗎，佢鸠识咩，係你係。 全个地球都冇人有咁嘅兴趣去分你两个国家㗎。 係。 佢唔同你将泰国搞乱已经好叻㗎啦。 即之前啊，喺Facebook 定系Facebook 嗰度讲嘛，啲台湾人呢带个襟上去外台湾人嘛，跟住有人吐槽佢就话。你知唔知上有人吐槽？你知唔知上一个人咧会带个襟章证明自己国家系咩啊？犹太人， 白汉 唔系犹太人啊，六星旗、六星飞啊。 应该北韩近少少嘅犹太人系咩星啊嘛？ 犹太人被逼，犹太人被逼带住嗰个嘢咋？即系啲人咪笑佢咯。你咪俾人迫害啊？你咪要带住啲人证明你入，证明你台湾人啫。 唔系啊，佢哋真系觉得自己系犹太人，又俾人迫害嗰边，同埋而家好捻好咧呢个东亚犹太人啊嘛，即系佢系咁样自称嘅，有啲 自条捻，你自以色列、以色列打仗时，你帮巴勒斯坦就屌你好唔好啊？ 然后啲人走去退出征，本来系仲系其实一开始咧就系提醒嘅多，当然有啲人嘅提醒就语气唔太好啦。咁佢就讲咗句，因为日本人真系会咁样噶。即系譬如一月类似嘅情况啦，即系譬如我哋话我哋系香港人，咁佢话哦咪即系中国咯，跟住话诶香港同中国唔一样噶，咪一样，即系佢哋系唔太管呢啲嘢噶。如果你好认真同佢拗嘅话，可以拗到面红耳，佢依然都觉得咪一样，即系个曼联嗰个 VV 啊，咪一鸠样，喺佢哋眼中系咁样噶嘛。但系啲人咁样讲完之后，佢咪话哦，因为我又唔知佢喺边度卖，我哋知佢系中文版啫嘛，中国语版啦，即系。即正如我不知道法文版是不是在法国发售，咁理论上佢又即虽然有啲调皮话感觉，但系佢又的确冇讲错。你就咁叫我听中国语版，到底系中国卖定台湾卖，我真系唔捻知嘅。 鸠知 可有权唔捻知噶，我可以认真话你听。但好似有啲即喺正啲喺佢哋眼中就会变成喺我哋正当火嗰阵时，你就火上添油。但系我只能话你喺日本就真系咁嘅态度嚟嘅咋。喂，对一个唔识嘅人，我即简单讲就系我捻知。我知你咁多，点知你咁多嘢啫？而且我搞中国语，我相信你打中国两个字弹出嚟个旗，一定会系五星红旗咯。即系你打中华民国，你有机会会出到台湾嗰个青天白日满地红。你打台湾可以见青天白日满地红，又或者见到绿色嗰条啊，绿白嗰嗰张旗。但系你打中国语或者中国。100% 系出 鸠啫， 100% ROC 系台湾啊，即系100% 系出五星红旗噶嘛，所以你话佢系咪完全冇错咧？一定系有搞错咗地方噶，但系你话佢系咪罪有应得，好咎由自取啦？其实都几无辜噶，即系外人系真系唔知道你咁多嘢，但系佢就走去诠释，去走去屌佢，屌捻到佢最终要跪捻到个嗰种语气态度咧，我真系。完全感受到同喺大陆俾小花熊屌捻到跪嗰个啲用语系一捻无二七样，唔系一捻样，系一捻无二七样，即系 台我咪成日都话咯，台湾人中国人系一捻样嘅人嚟噶，点会台湾系台湾即系叫咩？纯粹换个招牌，其里面骨子里一捻样噶，呢班人都系。 咁我多少少论述嘅，咁因为咧喺台湾嗰啲外台嘅台派啦，咁入边啦，系有一类咁嘅人咧，就系基本上冇乜脑，纯粹靠朴素嘅爱国家善良情感。嗱，我先讲啊，虽然佢哋冇乜脑，但系佢哋系一个系你接触佢哋就发现佢哋好善良嘅人嚟嘅，但系佢哋冇乜脑，所以人哋乱讲乜嘢，佢哋跟住去，咁咪炒两嘢之后，咁咪成山人去出征佢。咁你谂下，当个作者俾人咁样追风法，肯定唔会有咩好说话噶啦。咁一个负向嘅循环啦，结果咪越打越大咯。即系呢类咁嘅以女性为主，并不是性别歧视，只系个人观察。如果你有数据可以打面我，尽量请啊。但系我嘅个人观察就系、是。是有晒咁样嘅女性喺台湾嗰边特别多，香港都有嘅。其实我越来越得罪咗越多人啦，但系系即系佢哋系好人嚟嘅，但系佢哋唔太讲理嘅，唔太同你讲道理。咁当然啦，因为佢哋咧其实咧都系对正义啊、对好嘅嘢啊、即系对民主啊、对呢啲嘢系比较上心嘅。结果就变成就系、是、你基本上唔捻识同佢讲到嘢，讲唔捻到道理嘅。好彩佢哋唔系敌人，我只能讲。一集唔捻同你话，你女朋友同你唔捻讲道理，都系一个女朋友啫，成渣，全部都咁样嘅人嚟。虽然喺佢哋需要动员的时候咧，佢哋呢啲冇脑嘅朴素正义感或者系朴素嘅善良啦，系对件事好有帮助嘅。 咁但系当佢哋喺啲日常的时候咧，就会好卵大镬咧。啲我已得罪够多人啦，唔再讲多啲女士。总之就系佢就无啦啦咁样俾人濑咗嘢啦吓。 前两日咧喺都唔系前两日，琴日咋？我个妹喺个 Facebook 度咧，即系 follow 嗰啲戆鸠嘢，即系嗰啲喺 Facebook 上面嗰啲咩中文警察啊，匪语警察啊，跟住叫人话唔好用嗰啲匪语啊嘛。我即系反应，你开个 face，你话 PTT， 你话你系 K 岛得，嗰度你地头，你开嘅，屌 face 唔系你开嘅，我用乜嘢瓜捻啲知语警察啊，最捻中意嗰啲嘛，匪语警察咧，屌我喺 B 站啊，用繁体中文。用港用中繁中唔系中文啊，系用广东嘅足球员译名啊，从来冇人及过我噶，我屌你啊 ！B 站都未捻嘈我，你喺 Face 嘈鸠我啦，呢个屌你老味，我见臭屌啊！呢啲系即喂，有时大陆人喺呢方面仲讲你过，仲讲你个台湾人，咁你死得啦你！ 喺大陆人嘅认知入边咧，繁体中文同简体中文系两回事。即当然佢系都系中文，但系系两个唔同族群嘅人用紧繁体中文，主要系我哋台湾同香港人用紧咯。佢都会认知到系呢两个地方嘅人主要用紧，可能包括部分海外嘅人咯。但系咧， 佢咁冇所谓嘅 台仔咧，系真系会觉得繁体中文咪就系我哋台湾的咯。 台老母，你咪有句你几必捻你注册噶？ 仲有我要再好做多样嘢啊！扑浪都唔系台湾噶，扑浪系马来西亚公司嚟噶，虽然主要的确系台湾人用紧。但是马来西亚公司来的，即不过就这些就是一些日常的冲突来的，真的只能说这部分就已经是。 最关卵事咩，就算了，这个就不再再即再夹他就无谓了，唉算了。好啦，跟住又是加拿大的地好久没出现的 Elon Musk 啦，就 Twitter 啦，又来啦。 这个礼拜又是又来同一天又依然是同一个玩法，就是突然间啲人好像发现新大陆咁，佢有啲新嘢走咗出嚟，但係实际上嗰件新嘢唔係新嘢嚟嘅，即係今次呢係佢谷个佢有自己嘅 AI 去 AIM 又好，你去改图呀嗰啲嘢，佢有个同埋影片呀嗰啲嘢，我哋之前有提过啦，佢一路都存在咗好耐㗎嘛，如果听我哋新聞都大家都知㗎啦，然后佢而家喺 Twitter 上面加咗个功能，就是凡喺 Twitter 上面嘅图入面呢，佢都有个掣俾你揿落去就可以改张图。咁啲人就發現新大陸咁樣啊！你唔尊重到畫家啊，乜乜七七咁樣講緊。其實原本呢樣嘢已經做到噶咯，你原本就已經可以 copy 張圖，然後喺谷上邊去改，點樣改都得噶咯。 同埋就係所有 AI 都玩緊一樣嘢啦，唔好話你冇扮唔知啦 ，Jeremy 你冇做過 ，Jeremy 嗰個宣傳就直情叫你咩攞去改圖嘅，即係佢嗰個做緊特價七嘅優惠就咩啊？宣傳就你可以瘋狂改圖，我心諗。屌你老母！你个 A 你花咁多钱做，花咁买咁花买到 M 贵晒，花咁多钱做 AI， 原来你嘅所谓嘅有用用途就攞改图，我屌你啊！咁最有意啲嘢咧， 其实真系好有用嘅，有一部分，尤其是我哋呢啲做传媒的啦，你而家睇下新闻啦，十个新闻入边咧，可能有七八个咧都系用 AI 做图嘅，因为有时真系冇图啊，件事我真系唔知有乜嘢，我知道件事，但系我真系谂唔到可以俾咩图俾你。咁咪用 AI 就合成个示意图出嚟囉。以前你仲要去图库搵啊苹果动新闻啊嗰啲咁嘢都要仲咁要麻烦。你而家督两个掣就可以整到个示意图俾你啦。 但绝大部分都唔肯系呢样嘢嚟，你大家心下心照啦。 我知。 即仲系勾图。 但佢有正面作用啦。 唔系我嘅想法就系、是、如果你做飞机图攞嚟打飞机，我仲 OK 可以接受。屌仲买一条完全唔知攞嚟做乜嘅。跟住做嚟好似好事，之后佢就当事人觉得好玩，跟住其他人睇到一睇全部黑人问好嗰只嚟嘅。 咁最少当事人觉得好玩就够啦。咁而家佢呢个改变咧系乜嘢咧？就主要就系、是、其实就系多咗个捷径。你之前仲要 copy 张图，然后揿开个谷去贴张图，然后开始改你嘅嘢。而家佢就喺呢度直接张图个角落头就有个地方揿落去，就已经将张图已经放咗喺度，等你去打指令去改。咁、我都用过嘅，系方便过我直接去嗰边贴去嗰边，而且佢仲系有个捷径，就系、是、改完之后佢仲问你，你系要直接发出啦，定系喺下边做回应啊？成咁，如果可以做良性互动嘅话，其实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当然啦，都有人话我唔想我啲图俾人用 AI 改。现家现状唔系风凉话，好认真。而家现状就系讲，如果你真想做唔想俾 AI 改嘅话，唔好贴出嚟。唔系风凉话，都唔系乜嘢，系真嘅。真心劝 你，如果你张图唔接受俾人用 AI 改嘅话， 唔该唔好喺网上发布，因为你就算你用咩手法都好，加乜嘢好， 就算就算你唔用谷，你用 Jeremy， 唔用 Jeremy， 仲有其他九千几个改图，多到你数唔晒。屌你嗰个，你以为唔用你以为谷取消功能，啲人唔改你个图咩？一样改，只不过用唔用你，只不过系佢多样麻烦嘢，只要第二个 app 嘅啫嘛。 同埋你可以咁讲，就系冇咁容易打你脸咯。即系你可以唯一改改改咁讲，但系呢件事喺 Twitter 作为一个 SNS 本身啊，可以系一个良性互动嘅。我见到有啲人就系、是、哦整张图出嚟，然后大家 系多 啦，等于以前嗰啲K 到嗰啲接龙啊、嗯，故事接龙咁啫嘛。即系我画一张图系喺个角色系喺大风雪暴风雪入边行紧嘅。佢话哇好可怜喎、啊，咁有嘢咁 Q 冻喎，咁叫谷整暖啲俾佢咯。嗯咁佢又入咗间屋入边，有火堆入边啊，攞住杯啦，热朱古力，好暖咁样，即系良性可以系咁样良性互动噶。 大多数 不过有啲人系唔想去，咁啊，然后大家就发现咗有个算系目前嘅 bug 啦吓，可以叫 bug 咯，或者漏洞啊，睇你点睇啦。第一，谷系现在依然系唔可以咸湿嘅。ChatGPT 就嚟可以啦，虽然都系嗰个儿童色情唔得嘅，二次元可能都唔得啊，不过唔紧要啦。总之谷目前仲未搞掂去咸湿嗰部分，佢暂时系唔俾嘅。所以咧，如果你张图系 R18 的话咧，佢系直情冇呢个掣嘅。当然啦，你就算 copy 落去俾谷，佢都系会拒绝生成嘅。好明显嘅 R18， 佢会拒绝生成嘅。但系有坏法擦边呢啲就唔公开教啦。你真系想知嘅试下问我。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当你真系想知嘅时候，你已经做咗啦。你唔会问我，唔需要问我哋。 你应该要，应该会识嘅，你应该要查到识嘅，现代人嚟嘅大佬。 你应该识嘅，冇扮纯情。 咁如果你真系唔搞唔掂嘅，你可以问我嘅，唔紧要。咁然后同埋另一样咧，就系 GIF。如果系 GIF 嘅动画，系佢系都系改唔到嘅，所以你可以用好简单地将佢变成两格嘅冇分，两格都冇分别嘅 GIF。理论上呢其实你望起嚟同同张图冇乜分别嘅，虽然会变咗艳绿色啦，但系喺实际睇喺 Twitter 上边喺佢眼中呢，妖魔就仲系 GIF， 妖魔就直情变咗 MP4， 大家都知啦，而家其实唔多用 GIF 噶啦，已经系用无声 MP4 去取代咗佢， 系喺播片咯。 咁呢两种情况你暂时都系冇办法用谷去改，所以你系就算贴出喺 Twitter 都唔会改到嘅。但我依然都系嗰句，人哋要搞你，唔好搞你啊，要喐改你张图。keep 上去谷嗰边搞一样搞得，或者用其他 AI 都一样搞得嘅。又好似貌似又引发咗所谓出走潮。我听到就有几件好捻高调话走，但系我又唔觉有啲咩唔同咯，老老实实。 对我废话啦，成日话走。 但我唔排除系因为其实我睇嘅都系比较谷可能系唔想改图嘅部分嚟嘅，所以佢哋系暂时系冇影响嘅、可能系因为咁啦吓，我唔知道。总之又系即系咁啊，又系走去屌啦吓啲人，咪睇一睇咯，又出走潮喎，即系 咁 咁啊，仲有一个咧都系呢个礼拜同我讲嘅就系、是预告啦，呢、个就真系有少少改变，但系其实只系将之前都基本上系这么回事嘅嘢讲得更加清楚嘅啫。就是整个 XAI 旗下所有相关的地方都用 AI 生成的东西，所有风险由用户自行负责，我一概不负责。基本上这个是废话来的，本来就是的咯。就是虽然原本就可能是一个被封港原则，你有机会他平台要负责的。但是现在就是说你只要用你就同意了你自己负责，没两问路。就是用户同意的，现在是同意了是由他负责的。我唔知究竟有呢个条款到底有几大影响，但系应该都仲系正常地做嘢嘅。正常你喺 SNS 上边所有嘅文责都系自负噶啦，唔通你去 Facebook 上边讲嘢，阿朱西会同你负责咩？唔好讲笑啦。所以基本上系冇勾 up 嚟，咁将以前仲可能有啲灰色模糊少少嘅地方，再讲得清楚啲嘅啫。如果咁样又出走潮，走咯。 通常走唔走？有嘅，你几时嗱？啲人成日去 Boost Sky， 但系你几时听佢用 Boost Sky 会传出咩嘢出嚟啊？屌！ 而家基本嗱，你都讲讲啊，既然都讲啊，讲开两句咯。而家基本上咧，就三档嘢嘅三档 SNS， 我唔计注晒嗰个蠢人先用，先用佢嚟做主力嘅啫。你用冇问题，你真系攞佢嚟做唯一主力，我真系只能讲你啲情报能力真系有点弱，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三个差唔多的样子嘅嘢，其实都系 Twitter 分裂出嚟嘅。其实严格嚟讲 ，Twitter 本人啦，左边 Boost Sky 真系左边啊，左边因为主要都系左派肉嘅，右边。佢個 True Social 即係 Donald Trump 嗰嚿，而家真係咁嘅情況啊！ 如果你是中间，即是我这些中间边咗嘅，我是有 Twitter 同埋 Bootsky 嘅，虽然 Bootsky 边已经半放弃㗎啦，即是有会同步落去更新嘅嗰啲，唔会特别去睇佢㗎啦，有回应我当然会睇啦。有啲系譬如中间片有嘅，咁咪用 Twitter 再加 Chusosu 囉。如果你好咗嘅，我识有啲人就去咗 Bootsky 就话唔返嚟㗎啦。话唔返嚟啫，我都见到唔少人有回流返㗎嚟呀，因为嗰边真係一池死水，管得太严。我都唔太相信会有人淨係用 Chusosu， 因为入面真係比较少人。即係一样啦，即係如果你係好有嘅，可能真係纯纯 Chusosu 一样。如果变成就係由原本左中右都有喺 Twitter 嘅，而家分裂咗三嚿嘢咯，冇所谓啊。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喺 Twitter 的年代啊，都系净系群埋自己同你差唔多嘅人嚟噶啦。 反正多句出走，唔知几次出走，又唔知几次翻嚟，次次走嚟走去都系翻翻嚟。最后，因为从来都系越多，你需要个词系越大越好噶嘛。你词细嘅话，玩玩都嗰啲，你好快冇，好快冇嘢玩嘅，又 social level。 即系佢有群落效应噶嘛。 如果真系细词嘅话。你 Discord 啦 ，Discord 够细啦啩，你有大词就一定系越大越好啊嘛。 咁嗰个系小圈圈用嚟，咁啊另一回事啊。小圈圈系联络你已经识嘅人啊嘛，但系 Twitter 呢啲嘢系攞嚟，其实系攞嚟接触唔识嘅人嘅嘛，理论上。所以 Twitter 由 Elon Musk 入咗嚟之后咧，其实佢好多嘢你觉得系恶搞，即系包括之前佢个隐藏咗佢个 like 嘅功能啊，嗰啲嘢啊，其实。你最终你可以连结到好多时佢都系想你更加好活跃地，唔一定好啦，更加活跃地喺上面嘅。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你隐藏咗个 like 嘅 like 咗边个嘅人啊，呢样嘢就会令到啲人可以比较放心咁 like 落去。 诶、好多而家勾 like 我唔怕勾 like 啊嘛，又写啲嘢好文咁。 系啊，两个嘢，一系内在就系你 like 啲黑丝啊，嗰啲嘢都唔怕俾人见到啦。呢、这个其一 系啦，有时我而家又我 like 埋好多啲唔见得光嘅嘢，好坦白嘅。 啊，然后另一样咧就系因为 like 好有，如果我系科，譬如我科咗杰特，阿杰特科 like 啲黑丝，我系好有机会出现喺我条摊啦上边。咁系会影响到有啲人嘅，尤其是你出到街的时候就我。咁我前几日先啱啱就有喺地铁度碌 Twitter， 好正常啦吓，碌下我俾隔篱一个 friend 讲，喂，屌你喺电车入边你就咪捻去睇闲网咯，跟住我指捻住个上边个蓝料，系啊，仲系蓝料啊，我指捻上边 Twitter 嚟噶呢个，佢要俾啲 R18 嘢我内容俾我吹佢唔够涨噶，即系咁嘅情况会影响啲尴尬噶嘛，即系咁当然啦，如果你个 friend 本身大家都唔介意嘅，咁就唔会因为 like 而影响。到人哋啊嘛，之前都讲过，系会令人互动率更加高，而数字上亦都系呢、这个亦都系，咁大家可以多样嘢玩啊嘛。其实 social network 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好古早年代啊，啲 social network 点解咁多啲互动啊？我觉得比较捅人哋啊，好多年前嘅一个样嘢嚟噶，都系咁样啫嘛，都系等你活跃啲，多啲互动啫嘛，改人哋张图。其实基本上都系这么回事。咁你如果喺网上边要唔尊重人哋，地改向人哋张图，你。一样可以做到，你要唔尊重人哋，你又要出征人哋，一样都系照出征到噶。难不成你就去，因为多咗你嘅功能，所以就容易将啲出征啲，即系一样嘅情况啫嘛。不过就唔好喺度说教太多啦，咁样。 好啦，今个礼拜差唔多啦，最后今个礼拜最后一集。 系啦，跟住听日我就要去 committee 了。 好啦，咁就下个礼拜咧就应该轮到你 committee 报告啦。如果做得到嘅话，你做一次 做一次的话啦， 系啦，做一次嘅话 啊，咁啊， 好啊，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 好，新年快乐，拜拜， 拜。